道过去新柳街。今次出行到南区油麻地近理工大学有意外，龙尾去到新柳街。咁另外啦，较早前天影路去流浮山方向近天华路慢线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喺隧道方面咧，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落北角同埋跑马地系挤塞，龙尾去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苑道同埋铜锣湾道啦，以及系大坑一带啦，都系受到榄球赛事嘅影响啦，一带都系车多繁忙噶，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咁另外，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亦都系受影响，龙尾排到过去天后庙道。东区走廊落中环啦，车龙排到过去城市花园。跟住咧，提翻你一啲活动安排啦。咁就系为咗配合喺跑马地举行嘅弹弓弹活动，现时啦喺跑马地一带，包括系云地利道、南塘道、盛和道、黄泥涌道、梅兴街、春盛街、桂芳街、山砖道、山光道、旭秀街、集长街一带啦，都系会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嘅系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过马路嘅时候咧，应该多啲留意附近嘅长者同埋有需要人士，帮下佢哋安全慢过马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梗系冇啦。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依台有音乐有快乐，周末早上有着落。 下周两点， 我是你的后援会， 播成阿一亮亮最佳 backup。 下周四点， 寻上司认真做， 磨利的神师陪阿乐四合一，认真得。 晚上十点， 试婚崔杰彤， 周末有情人听到心都痕。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听到实。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物件要断舍离，感情都一样要。 别怕讲再见，即使泪遮盖了视线，从头开始将我秒算了线，刹那片段再上演，下一次再会面，彼此在容蓝蓝的天，风尘飘散岁月人。像伏线，人生碎片幻变。 物件可以话唔要就唔要，但系感情经历未必每个人都可以拎得起放得低嘅。Space 透过歌曲想表达嘅系，以往俾你经历嘅人都系成就今天嘅你，唔需要忘记，但系亦都不用紧握。 挥手微笑都刻意。 作曲填词有 Space 嘅 Ray， 编曲监制都系 Space 加上 Agent Chan， 上榜两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七位。Space 别怕讲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其实你烦咩啫？ 冇啊，个个都话佢好闷咯。同埋呢一 type 我未试过啊，仲有啊，太好生啦！ 你都未试过，点知啱唔啱你啊？ 骚动音乐， 其实听歌同拍拖都系一样，要揾啱你嘅心水歌曲，真系听过先至知。四月一号开始，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严琼骚动音 乐。咁，不如我哋试下。 放你之蛙，画得丝蛙，明日花。 大家好，我是 Samson 仔。 大家好，我是精灵哦。 你好，我是 Jolene。 喂，你哋唔好男声扮女声、哦，明明呢啲嘉宾都未上嚟。 嘿，幻想下啫。 想知道嚟紧我哋会请到咩女神上嚟做嘉宾， 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波食 阿一，我是你的后援会。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管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下昼时间2:09啊，正式开始咧二台版本嘅我是你的后援会。 噔噔， 大家好，我系乔迁阿一， 我系扩张波成， 我哋加埋就系乔迁扩张波成阿一， 系啦， 咁啊，终于上到嚟二台嘅节目啦，非常之开心，亦都非常之荣幸嘅，亦都好多谢咁多位嘅听众，加上我哋电台嘅老板 咁官腔嘅，你一路讲啲嘢 都要嘅呢啲嘢， 好唔系你讲嘢， 系我哋要简单介绍下我哋呢个节目嘅，可能好多听众咧即系未必接触过之前嗰个天 power 版本啦，又或者只系接触过咧呢个寻常事版本嗰个精华片段嘅， 系啊，因为咧我哋头先啱啱喺托我哋嘅伟大监制阿希， 系 咁啊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page 嗰度出咗个 post， 就简介今日我哋会有嘅嘉宾，跟住有人留言就话：咦，点解咧唔系讲寻常事认真做嘅咧？咁样样 系啦， 因为我哋终于正式咧可以成为一个自己嘅节目，每逢礼拜六二至四就有我哋啦， 系啦，独立啊，系个独字系。 有毒毒男个毒啊， 毒男个毒啊，有听众咧亦都估究竟我哋今日会唔会系录音嘅，即系尤其是我啦，寻晚就12:00就师兄祠堂啦， 12:00前你先啱啱收工啊， 系啦，咁然后今朝又做呢个 DSE 打气加油站，咁我估啊会唔会？今日其实系录音咧，唔系嘅。我哋而家嘅时间系2:11， 11:22，23。 我转头再报，就证明我哋就真系做 live 嘅。 哦，系嗱，我哋谂咗咧，证明我哋系做 live， 因为大家估我哋会唔会录音啊嘛。 系， 而家你听紧嘅话，你可以打电话上嚟1872388。你有人，你够胆打嚟，我哋够胆听。 系啦， 系啦， 我哋接电话，咁然后你打嚟咩题目咧？例如可能你想我哋嚟紧系访问边啲嘅女神？你可以打上嚟嘅，咁简单介绍下我哋嘅节目啦。咁其实咧，我哋个主要个题材咧就系访问，即系呢个城中入边唔同嘅靓女啦、model 啦、女歌手啦，主要系以女歌手为主嘅。 哦，有人打你， 有人打你，喂，不如咁嗱，去歌先，我哋要听电话，系啦，咁啊睇下接到咩听众出嚟啊，去歌先啦，死啦，乱咗个 plan 添， 唔紧要啦。 最差女主角难共你合演这套爱的杰作，大厅中这一幕，大声的开音乐，大抵很怕讲，我们没有感觉，情愿各自走，各死各，逃避去认清。跟你无福快乐，因此分手太刻薄，只好装作不知，也每日同穿假天过。为何人倾向做什么都要一生，明明难一多多一刻也不舒畅，现在家中有 说穿它，就早些去休养。 好啦，交俾你啊！ 究竟啊，考个 IQ 题啊吓，究竟喺一间房里边有一种咩嘅动物系代表有好大嘅问题，你唔能够视而不见呢？三秒，两秒。 大笨象 系啦，因为 elephant in the room 得啦。我哋即刻接听众 歌名啊， 系郑融嘅 《十三楼的大笨象》。 好啦，即刻邀请第一位听众出嚟。你好 ，Hello， 你好啊，一波仔， 你好啊。 我想介绍我自己先，我有几个身份嘅，我系手粉做 N， 又系师兄祠堂嘅垃圾做 N， 而家就后援会嘅 backup 做 N 啦。 哦，多谢你啊，一直支持。 系啊，我见到你间唔中都会喺我哋啲相度留言噶，同我哋打气噶，我哋好记得噶、 啊， 因为系得你留言咋。 啊，唔好咁讲，佢嗰时个层面唔够大嘛，应该今日之后就会你哋扩张业之后就会多咗好多粉丝噶啦。 我哋系估唔到噶，因为我哋一路会估咧系男仔打嚟， 一啲独男打嚟嘅，以为会系。 我哋有女仔咧，我哋呢一个节目嚟咗二台之后，第一把女声出现喺我哋个节目度、 啊。其实唔系啊，原本冇谂住打噶，咁你哋话介绍，即系应该今年有啲，即系你哋个扩张之后，应该有啲加啲咩环节，或者访问啲咩嘉宾，我攞啲打嚟噶咋。 哦，有冇啲咩意见或者有啲咩提议咧？你觉得 做唔做得到先？ 你讲嚟听下先啦。 唔使问啦，嗱。我是手粉，我觉得你们一定要找阿琴上来。杨丽琴。 我知 道。吴泽琴。是啦，难为到你是吧？ 盡力啊。 我没事的，阿一就尴尬一点。 或者找了黄天怡上来先啦，我们。 哦， 在他未结婚之前，我们跟他做一次访问先。 哦，不是，你不要紧的，如果你说琴不方便入过来二台录音，你们做 outing 约他出去吃餐饭的时候才跟他做个户外录音就可以了。 我都得。 是不是，这个是地方的问题。不是，其实我很开心的，因为你们的节目可以即越做越大。 是啊。 是啦。 最大是这样的了，没了。冇得再去噶啦，唔知去边噶啦。 有嘅，咁起码而家可以多啲听众层面多啲嘛。咁系咪我想问啊？俾我讲完我就收线噶啦。我想问咧， 系你 其实咧，你哋后援会咧，其实即系而家咧，即系唔止系啲靓女噶嘛，唔系净系靓女，应该咧就扩展到系 OL 界啦、妈妈界啦、嫲嫲界啦、婆婆界嘅后援会咯。 哦，我哋都谂紧嚟紧呢个嘅母亲节啦， 系 可能主打一啲做咗妈妈嘅女神啦， 系 又或者系啦，又或者妇女节咧，我哋可能都会揾一啲可能即系比较成熟少少嘅女士。 喂，嚟紧劳动节可以揾 OL， 我对 OL 有兴趣。 系啦，即系我觉得系你，但系要窝心啲，唔好就系教人追女，即系教人点样去教独男，点样追女仔，应该咧就窝心啲，点样体贴翻，用你哋暖男角度去关心一下我哋全港全球嘅 女性啊， 女士啊， 好啊， 系啦， 多谢你嘅意见几好。哦，最尾问你一条问题啊， okay， 为咗证明我哋而家系做紧 live， 你可唔可以讲一句我唔系做妹嘅？系啦。我真係即時打上嚟 嘅，我係即時打上嚟嘅。我再講一次咧，就係我係手下留情嘅手粉做 N， 又係變身夜晚師兄祠堂嘅垃圾做 N， 而家再做埋後援會嘅做 N。 多謝， 堅係打嚟嘅。 好，多謝你， 拜拜。 我哋繼續留意我哋節目，好，再見， 拜拜。我唯佢系你嘅手份啫，因为啱啱三个节目共通点都系你做过， 都系我， 冇 咁你检讨下啦。啱啱咧接电话嘅时候咧，波盛系第一下拎起电话。是你好 ，Give me five， 啊唔系，我是你的后援会。 系啦，跟住亦都有个听众就话，哦，我打嚟咧，我谂住试下呢个电话打唔打通嘅啫，所以我就复佢啦。其实通噶，你打通咗啦，多谢你啊。 做咩打嚟试电话？我哋真系做 live 嘅。 可能啱啱买新电话要试电话卡咧，要搵电话打。 好，我哋介绍下我哋节目阵容先。咁啊，转头两点半之前啦。我哋有个新嘅环节，咁究竟系啲咩呢？转头大家会知嘅，卖个关子先。咁但系两点半去到三点半呢，就系我哋嘅重头戏啦。 冇错， 就系 女神嘅访问。 冇错啦，今个礼拜嘅女神系 庄端仪。 系，我见好多连登嘅巴打系有留意嘅。 系啊， 系啊，哇，今个礼拜系庄端仪啊。 系啊， 系啊，我哋 着咩上嚟呢？ 我哋都重炮第一擊啊！咁大家如果認識莊端儀，又想知道佢嗰日係究竟咩衣着呢，可以去到我哋嘅社交平台啊，或者 Instagram 啊、Facebook 嗰度揾啦。 唔知 search 咩，你直接 search 我是你啲後援會就揾到㗎。 係啦，咁又或者係你唔認識莊端儀，你想知道究竟佢有幾女神呢，你都可以上去睇下嘅。 search 莊端儀就揾到莊端儀啦。 係啦，咁三點半之後咧，會繼續有我哋過往喺 Team Power 嘅一個環節。 叫笨毒兵团啊，系啦，咁就系目的咧，就系为一班嘅师兄弟，惯咗用师兄添， 独男， 为一班嘅独男咧，谂下点样去识女仔，或者去改善自己嘅，系啦，咁一啲嘅少少嘅意见或者一啲提醒啦，好啦，咁跟住之后。三点九左右咧，我哋就会系有呢个嘅男人歌 KTV 嘅。 呢个男人歌 KTV 就俾我哋抒发我哋嘅情感，凭歌记忆。而呢啲歌咧，我相信你估唔到嘅。阿一听到我今日拣呢只歌，佢反咗白眼嘅。 系嘅，系啦，咁啊，亦都系同一班嘅 DSE 考生系有关噶啦。 系啦，唔知有几多系今朝听完之后啊，而家听紧，你哋加油啊！ 系，咁最后咧就系、是、我哋会开估究竟下星期嘅嘉宾系边个嘅，咁所以一直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去到四点钟啦。我哋主要都净系会播女歌手嘅歌嘅， 当然啦， 系啊， 我呢个系女神噶嘛，玩。 世间多少风声雨声，乱了心，颠覆你我生命。谁人阑珊处，直灯火与我感应，惋惜这独孤影，未撇清身份，怎可撇清？以觉醒，风光霎眼虚荣。就算曾拥有，乐观天真那率性，这安好难保证。孤身走，语言像花般感受，也像残忍的诅咒。你是谁？能陪我默默承受，挥挥手，等到缘机都参透，向着前方再别回首，恨和怨再没有。问世间多少风声雨声，再固执走不过这宿命。乱世人漂泊，尽管呼天也不应。 好啦，关子就卖完啦，系时候要介绍跟住落嚟咧。通常我哋会喺两点半之前咧出嘅一个五分钟嘅环节嚟嘅，究竟系咩呢？ 就叫做少年波城与百宝一， 呢个概念又喺边度嚟呢？ 就系、是、上年太阳计划嘅时候，我哋要做一啲宣传咧，就介绍下 太阳日记， 系太阳日记就讲下即系当年太阳计划发生啲咩事。咁啊过咗之后咧，啲同事又觉得啊都几好笑啊，啲听众又几中意，于是乎我哋就继续啊沿用呢两个角色少年波城同埋百宝一咧。去繼續講一啲即係追女仔嘅情況係點咧，就一個劇場形式演繹嘅。 我哋用咗好多時間去邀請佢兩位翻嚟嘅，咁啊希望你可以喜歡佢哋呢兩個啦。好啦，即刻交俾佢哋啦。 我是你的後援會， 知 地道星期六警員， 知 傻豬二三零， 知 少年波城與百寶一。 不知你有没有在听，知不知这个节目好好听，希望你继续听。 少年波城，你做咩喺度諗緊嘢，发晒牛豆，星期六要听我是你的后援会㗎嘛。 唔係呢八宝日。我好唔开心啊，今朝见到个女仔好靓好正，但我攞唔到佢个名啊，唔知点算，琴晚又瞓唔到。 瞓唔到好严重㗎喎、哦、要飲甜睡灵先得㗎喎。 乜呢啲可以讲出街㗎咩？ 都唔知咩牌子，但係你今朝见到佢点解昨晚瞓唔着嘅？ 因为昨晚要听嗰个咩 师兄祠堂、哦，好笑咪瞓唔着咯。 我寻晚都瞓唔着， 你又听师兄祠堂啊？ 唔系啊，我直情系做师兄祠堂啊。 哦，不如唔好讲你个节目啦。点解你唔听 Give Me Five 啊？ 不如我哋快啲入广播剧啦。 咁啊。咁你有冇方法啫？我想识个女仔啊！ 少年波城，你话俾我知你喺边度见到个女仔？你系搭车见到啊？食饭见到定系边度见到啊？ 我喺 Facebook 见到啊！ 我以为你行路见到，原来喺 Facebook 见到啊！ 系啊，碌下碌下嗰阵见到佢啊！咁你帮唔帮到手啫？ 佢叫庄端仪啊！ 点解你知嘅？一睇就睇到啊！ 你见到呢度写住佢个名噶嘛？点会睇唔到啫？ 系、哦，我挂住净系睇住嗰啲字，搞到 miss 咗添。 佢边有出过字啫？得相啫嘛？ 唔系啊，手臂上面嗰啲字啊。 好啦，唔紧要啦，我都想识佢。等我拎个法宝出嚟先。哒哒哒哒哒哒，我是你的后妹妹。 哇，八宝一咩嚟噶？个名咁衰嘅。 我是你的后妹妹，系一个人形妹妹嘅机械人。只要你输入啲资料，呢、這个妹妹机械人就会化身成嗰个女仔。你问咩，佢就会答你噶啦。 哇，咁神奇！等我试下先。头先佢叫咩名话？ 庄端仪。 庄端仪，职业系。主持啊，佢系 系啊， 主持好呢度有三组数字、哦，入咩噶？我唔知几多、哦， 大概得噶啦。 哦，好啦，第一个应该系35。咦？点解唔得嘅？上网咁写噶？ 唔系啊，我睇咗啦，唔系35啊，37先啱啊。 有咁大嘅咩？ 你自己睇。Wiki 嗰度写佢81年出世噶嘛？ 系、哦，好啦，咁我入埋另外嗰两组啦。咁系咩嚟噶？ 体重同身高啊！ 哦，嘿，入完啦 ，Enter。咦？点解冇反应嘅？ 你要等佢捞噶，捞到2:30，开收音机，听住我是你的后援会就得噶啦。 吓、啊，我听收音机就知。咁我妹妹机械人仲有咩用啊？ 系啦，多谢晒少年波城同埋八宝一嘅 倾情演出啊！ 系啦，好用力啊！ 系啊，听到 仲爆咗我哋嘉宾嘅年龄啊！ 系 哎呀，唔关我事噶， 上网咁写噶嘛？ 系啊，上网咁写噶嘛？咁下个星期继续会有广播剧嘅，咁啊转头咧2:30嘅新闻翻嚟之后咧，我哋就会正式进入啊我哋嘅女神访问环节啦。今个星期系庄端仪啊，转头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水围有驻港解放军军车同吊臂车相撞，三人受轻伤，送院治理。事发上昼11:00喺天影路往流浮山方向，吊臂车撞到前方嘅解放军军车，三人包括解放军送去天水围医院治理。海关在机场破获一宗怀疑走私犀牛角案件，在一批转口货物中检获超过80公斤怀疑犀牛角和犀牛角切件，市值大约1650万，是海关5年来破获的最大宗同类案件。海关人员寻日检查一批报称汽车零件从南非经香港转口到马来西亚的货物时，经 X 光检查发现可疑，打开货物时检获呢批犀牛角和犀牛角切件。医学会会长何仲平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医委会早前否决放宽非本地培训专科医生实习要求的4个方案感到失望。 他已经要求医委会成立临时小组讨论事件，研究能否以改变投票方式或将议案重新包装，尽快再提交医委会投票。医委会委员表示将向主席提出修订投票方式。港大公共卫生学院临床副教授叶启明在本台节目《香港家书》表示，不少国家在反疫苗运动影响下，近年越来越少人接种疫苗，令部分几乎绝迹的传染病有死灰复燃迹象。他提到近年有社交媒体群组经常分享疫苗副作用的经验，但很多报道不尽不实，被夸大或者扭曲，例如指疫苗会导致自闭症等。他说医学界已经证实言论属子虚乌有，但仍然有不少人以讹传讹，若果家长轻信失实报道，担心不存在的风险而不给仔女打针，是剥夺他们应有的保障。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听日和星期一朝早有薄雾。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呢，喺西行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落北角和跑马地都是车多，龙尾排到过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都是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暂时正常，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现时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都是仍然车多的，龙尾去到兴发街，东苑道和铜锣湾道亦都是车多繁忙。东区走廊落中环，现在龙尾去到城市花园。跟住提返呢一啲清明节嘅封路安排啦。喺沙田区方面啦，直到下午嘅6点，介乎沙田油安街至到富山火葬场之间嘅一段下城门道啦，係会暂时封闭。咁另外啦，去宝福山方向近住沙田政府合署对出一段排头街亦都係暂时封闭。喺葵青区方面啦，为咗配合市民前往扫墓，直到下午嘅5点，永贤街同埋永孝街亦都係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内背。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公司的订单少了很多，我们的饭碗 不用担心。在政府支持下，香港按证保险有限公司的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推出了特别优惠措施，计划提供80%信贷担保，担保费还大幅降低，政府会提供高达1000亿的信贷保证。 公司拿到贷款，我们就不用担心饭碗了。 详情请浏览 www.hkmc.com.hk/sfgs。 我嗰日见到咧，桂花田同个男人入咗直播室啊！ 嗰个男人啊，咪系我咯？喂，但你见唔见咧？嗰个曾志豪同个女人入咗直播室啊！ 嗰个女人咪我咯，仲有边个啫？ 吓，又系我哋三个啊！ 4月1日就知做乜？ 做乜嘢啊？梗系继续做风骚快活人啦、 啊！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喂喂喂，真系冇得转啊！ 啊，有得转，人活快骚风。 耶、oh yeah!！ 阿崔杰同啊，识咗你咁耐，好似好少听你讲感情观。 阿思芬啊，识咗你咁耐，其实我有啲咩你系唔知嘅咧？ 知咁，但系冇话喺你背后讲噶嘛。 如果你想讲嘅，我咪坐喺你隔篱同你一齐讲咯。 咁不如每个礼拜六晚10至12啊？ 喺边啊？ 喺翻周末有情人咯、啊。 嗯，都唔系好嘢啫，反正约我嘅人都等得嘅。OK。 逢星期六晚上10至12，思芬、崔杰同周末有情人。 鍾意睇动漫嘅你会用咩角色嚟形容阿一呢？ 同庄子拍过拖嗰个阿乐囉。 即系又唔系好打得啦，好中意撩女仔啦，都几咸湿啦，系咯。 Hello， 我是庄端儀，想知道我的阿一定是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你的后援会，我是你的主持人波醒。 我是阿一， 这个是我们今天嘉宾平时的片的开场，是会用这一种方法的。 是我们专登呢就是一早邀请今天这位嘉宾呢就摆在我们四月啊。 没错，头炮的嘉宾。 头炮的嘉宾啊。 哇，好劲啊，这位嘉宾呢就是庄端儀的。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庄端儀。 是啦，我们所有男同事啊知道呢我们会跟你做访问呢都非常之兴奋的。 是啊。 大家都问几点啊几点啊。 是啊。 而且女同事都有兴趣的。 是啊。 都几好啊。 是啊，听你的名字听得多，看你的片多，但未见过你真人。你见隔壁男同事好像很专心做的事呢，他们怕丑的。 灰色衫那个人， 灰色那个戴眼镜那个四眼仔呢。是啊，他知道你 来。刚才他们有望过，我见到他们有望过，我对着他们笑的。 跟住所以佢哋怕丑， 系啦， 所以佢哋即刻拍 啦。我哋好认真。 系啦，咁啊，我哋今日咧即系呢一个嘅头炮就装啲嘢上到嚟啦。咁啊，我哋头先开场就平时拍片嘅时候都会用到呢一个噶嘛。其实而家喺即系网上面拍片，即系同阿杜汶泽咁样拍咗大概几长时间啦，冇啊？ 哇，我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 系， 我哋好似系七月开始嘅， 时间过得好快完咧， 好快啊！ 系咪因为其实每个礼拜都 keep 住会拍好多嘢咧，因为？ 都是的，都是的。 OK， 都是的。 是，所以成日见住啊，每一日都做紧啦，就觉得哦，咁样就八个月啦，咁样。 系啊，同埋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你都觉得好快。 嗯， 你觉唔 觉？会啊，我哋做节目， 我哋都系啊， 系啊。 原来我哋访问咗百几位嘉宾啊。 系啊，你一咁样一计就哇，半年噶啦， 系 咁样咯。 当初系点样样会可以即系同阿杜汶泽合作嗰阵时系？ 我申请建工嘛。 系，嗰个系真系建工，因为有啲网友就话系咪噶咁样，但 系我真系申请 真系 建 工嘅， 真系建工嘅。 系 OK。 系啦。 咁嗰陣時有冇話嗰個過程其實 有冇佢問你啲咩問題去？ 因為佢都問問題都唔容易回應，佢都係犀利噶嘛，即係主持啊。 佢轉數都超級快噶。 係啊，係啦。 咁我見工話搞錯啊，你做幕後咁樣。 即係同你講， 即係你原本係見幕後嘅。 系啊 ，OK， 搞错啊！你做幕后，我冇搞错啊！ 我谂到佢个样啦， 系啊， 你睇到我噶啦，系唔系嘛？ 跟住佢会咁样压下压下 咁样， 中中间有冇其他字眼先？ 有嘅， 有一定会有嘅咯， 即系搞乜错啊？ 搞错啊！ 咁你当下嘅反应系咪有个措手不及？估唔到佢会咁样讲咧？ 冇啊，我觉得几开心啊，咁幕前有咩俾我做啊。 但本身个 position 系做咩㗎， 即系幕后你想做咩㗎嗰 阵时。 佢后面个团队嗰啲人喎、即系佢我入去嘅时候系淨系得为何生命总是我啦。嗰啲㗎嘛，但未有 Genius Bar， 即系未有个直播节目啊，同埋、未有我嗰个㗎嘛。 系。 咁佢成立緊一个猪友会嘅嗰阵时。 系。 我就睇下喺后面有咩可以做到、就去 propose 啦。 系。 系啦， 当初即系你袋住咗一啲嘢，佢谂住会 propose 俾你听。 系啦，系啦，点知佢 propose 翻我，佢一嚟就已经唔俾机会我 propose。 嗰时有冇谂住带啲咩，即系叫晒俾嗰个，即系都好似一个请你嘅老板咁样？ 冇啊，带一条腿去咯。 系， 呢个好紧要。 我嗰日冇低胸噶，嗰日微微一字薄啫嘛，贴啲咯条裙，主要条裙系高叉嘅。 所以都系有谂过嘅，即系着啲咩都紧要嘅。 咁做秘书嘛。咁又要琴高琴低要執嘢，咁都係着高叉裙啦。 但會唔會即係會唔會介意呢，即係大家會用呢樣嘢可能即係講笑啊或者咁樣，但你自己都 OK 嘅，即係 我 OK 嘅嗰人 係 都幾搞笑嘅。 係，所以即係向來如果人哋 focus 喺呢啲方面，你覺得冇乜所謂啦，即係一齊講囉咁樣。 佢係冇乜所謂㗎，係啊。係 OK。 所以佢嗰張相係低炒影相嚟嘅。 係。 我話哇，杜生你影相好靚，我梗係啦。 係。 我影相好靚噶。 系 咁样，呢个好认真嘅。 我又谂到佢个样子， 所以我哋一阵间影嗰张相，一阵都有技巧咯。听咗可能都好奇，今日究竟装呢条系嘅衣着系点样样上嚟咧？咁样一阵睇相咧，大家就会知道噶啦。 第一印象， 今日我哋先嚟第一个部分咧，就叫第一印象嘅。咁我哋大家初次见面咧，就系俾你估一样嘢，关于我同阿一嘅。 听讲咧，即系你有开呢个嘅 coffee shop 啦，一间 cafe 啦，咁就俾你估下我同波城咧，边个啊系喜欢饮咖啡？ 我系咪可以讲下个原因先？ 可以嘅，系啊。 其实本嚟我系估你嘅， 估系一啊， 但系我咧就估咗你之后。 嗯， 因为咧，佢带一支水入嚟， 哦，即系一啱啱， 咁直播室唔俾饮其他嘢啫，系啊， 即系 理论上啦。 同埋我觉得佢好似偏运动型啲， 哦，但系佢咁嘅身形，你觉得佢真系运动型咩？ 唔系，可能佢隐藏啲肌肉嚟噶， 肌肉嚟噶， 即系佢可能系大只啫。 你够胆你掀起佢，你够胆你掀起佢，证明系咪肌肉？ 唔系我露噶嘛，今日 可唔可以睇下？ 所以你嗰个运动型就似系即系饮水 咯，佢竟然系运，我真系我望咗波鞋、啊， 有波鞋啊， 咁样系咯，即系有卫衣咁样，突然之间我系有呢啲短裤咁喎。 你有冇谂过佢因为之前饮咗好多咖啡，所以要辟味，所以特登饮水咧？佢可以 辟唔到噶，我唔记得闻下添。 系啦，俾你你闻下 咁样。 系啦，所以你本身就觉得佢，但你本身觉得佢系似饮咖啡原因系咩？ 因为我觉得好艺术家，我有长头发。 哦， 因为啲。 一个做运动嘅艺术家，球场艺术家， 咁又做节目，咁系咪呢啲人 artistic 啲需要咖啡去醒神咧？咁 你居然能够得到艺术家嘅美誉，我觉得你真系 有运动型咯， 系啦， 你能够 加埋啲咁嘅艺术啦， 佢饱含咗好多男神嗰啲， 系啊，啲特质有晒啦， 系啊， 系啦， 咁跟住我拣咗波城嘅 ，OK， 就系冇得拣嘅情况， 唔系，我觉得佢好文青啊，跟住即系好大对比，跟住我一望到波城就， 我都好大对比，我运动员啊嘛， 佢即刻好文青啊，戴眼镜啦。 佢 個 眼 帽仔、 眼鏡都係容易會令人覺得係似文青 嘅，同埋一個細細嘅 coffee mug， 佢就喺度飲咁樣。 哦，所以我就 坐喺街邊睇書。 係啊，我覺得佢好似好中意睇書咁啊！突然間 睇嗰啲薄裝漫畫啦， 係啊，即係我由外形去。咁你哋兩個嘅今日打扮係有啲對比嘅， 係。所以最後答案都係揀 你嘅， 我揀我， 係我揀咗你嘅。 好。开股 好啦，真正嘅答案， 你最近饮咖啡几时？ 我半个钟之前饮。 真系佢， 我真系冇乜点饮。 我真系为 同长头发有关。 我真系为咗辟味而饮多啲水， 因为头先啊访问之前大概个零钟啦，我入嚟闻到好大阵咖啡味，我就谂到呢个题目，我就同佢讲 闻唔到， 因为佢做咗手脚系咁喷嗰啲消毒 药，又喷啲空气清新剂啊， 系啦， 我自己又饮咗成支水啊，谂住辟。 系咯，我就见到佢咪啊，同埋佢个运动型水。樽嚟噶， 我特登拎开啲好咖啡杯嘅， 唔系似系嗰啲咧装奶粉饮嗰啲咧，所以你话佢肥，咁可能佢饮奶粉。 哦，呢个系同事送嘅， 一个真系做专嘅 fans 送俾佢嘅咋，所以佢即系我同佢讲，你咁大阵，一估啊估都系你啦，跟住佢就于是乎就饮水啦，灌水。 但系你啱啱提咧话会拎住本书出街睇咧，我系会拎住本书出街睇嘅。我家个袋 系艺术， 我家个袋系有本书噶， 咩书啊？攞出嚟研究下。 我嗰本啊，你而家台面有本 咩？有嗰本？ 咁唔系唔系你嗰本？ 庄端仪写真集， 唔系你个。虽然我都会睇，但我饮住 咖啡睇。 我今日袋住咗一本《西游记与佛道》咯，因为嚟紧做功课嘛。 好禅啊！ 又出嚟攞分啦。 有乜嘢？可唔可以借望？ 睇。 嗱，以一个艺术家嘅外表，再加运动型咁样，突然之间攞本。《西游记与佛道》，你觉得有咩感觉呢？个男仔俾你， 好好啊， 系有冇一种好想了解 嗰个内涵啊？我而家想掀起件衫，就系嗰啲究竟肥肉定肌肉啊？ 嗰啲系内涵嚟嘅。你自己有冇话喜欢边类型嘅男仔咧？ 我中意啲男仔中意打机。 我中意，我攞翻一分先，一比一。有冇话边类型系咪可以同你一起玩过一啲咧？ 系啊系啊。 咁但系你系咪打机都一段长时间嘅？即系细细个开始玩。 系好长嘅时间。 O、okay, K， 第一隻玩嘅咩咧？嗰阵时仲叫咩？ 你讲 online game 定系 所有系冇所谓 PC game 嗰啲 ？online game 啊。 食鬼咯！如果细个即系真系电打啲咁嘅。 电脑 式嘅，电脑式嘅， 系就玩细个 最Bomberman 啦， 哦，经典游戏啊， 即系一定系嗰啲啦，跟住 即係街機嗰啲咪拳王啦， 哦， 街霸嗰啲咯。 OK， 咁因為我有我對象就係我哥哥啦嘛，但我哥哥大我成十年嘅， 嗯， 所以我大我哥係成日帶我榴蓮機鋪啊。睇睇佢打啊！即系我系放低一蚊都跟唔到机，去入埋佢打埋，喺佢隔篱帮佢唱字。 而家咧， 英雄联盟咯。 哦，哦哇！呢啲好好用脑啊！呢啲 系咩？我慢慢都玩。 你话中个男人中意打机，你觉得佢应该要叻过你定系渣过你咧？ 最好梗系叻过我啦，carry 我啦，梗系。 哦，中意 唔系要佢嚟做咩啊？ 唔系啊，咁可以显得你劲啊嘛，喺佢隔篱。 我系乜劲啫？跟男仔劲啲噶啦，即系你中意个男仔都肥啲少少啦，系嘛？咁显得你瘦啲嘛，同埋唔好太靓仔嘅，咁显得你好靓女咯。 咁啊，一好符合喎， 咁其实我都好符合。 转头谂，我今晚去学打机先。系啊，咁但系即系讲翻转头就系、是、即系呢个 coffee shop 咧，其实又即系几耐之前开始嘅，有冇啊？呢个？ 哇，有都差唔多一年啦，又 系， 因为咁啱咧，我嗰个朋友咧就借场俾我访问， 系， 咁我又觉得佢个场好好，咁佢咁啱需要人哋入股，咁就夹份啦一齐。 咁但系即系经营咗一段时间，冇对咖啡呢样嘢系喜欢多咗啊，或者认识多咗咧？ 有啊，系喜欢多咗嘅。 你以前系饮唔饮嘅？ 以前完全唔飲噶，係 BB 班都覺得好苦咯。嗯、但我覺得好中意聞嘅， 係 好香噶。所以如果你唔做咁多功課，係一定聞到 嘅。哦，而家去到咩地步咧？ 我可以飲到齋啡咯，即係去飲嗰啲手工咖啡， 係、哦、 分佢飲嗰個味。 如果想即係叫 show off 啦，即係飲完一個咖啡，你會點樣？即係點樣形容佢？ 嗰啲回甘嗰啲 friend 係即係嗰啲字，因為譬如你品酒會有一啲字眼咁樣樣啦， 係啦 ，fruity 係 fruity， 啊即係有 fruity 嘅 aftertaste， 係嘅 aftertaste 有啲真係會有係有大 fruity 嘅。 哦，即係咖啡都有嘅， 有嘅偏酸嘅， 嗯係 係啊，因為我睇完你呢個《西遊記》與佛道咧，我去咗上咗幾堂咖啡禪，咁嗰個咖啡禪裏頭咧係要自己手沖， 係 咁我就走去學手沖嘅咖啡啦，咁係咪有個好似？螺旋丸咁嘅嘢， 系咦？佢识螺旋丸喎， 唔识形容，即系嗰条水柱。 佢能够用螺旋丸嚟做类比，你都知啊？ 咦？你睇嚟，我呢一阵可以再问其他嘢啦。 有威毒嘅，咁跟住就跟住佢啦。咁跟住其实系你要好定啦，即系点解咖啡禅有一个联系，就是、因为你手要好定，嗰条水柱要跟住个力度。哇！我冲出嚟杯咖啡好好饮啊！ 哦，咁咖啡呢啲嘢抌埋一边啦， 因为我哋冇咩兴趣。佢讲到 螺旋丸呢样嘢啦，请问你几时开始接触呢方面嘅作品呢？ 第一代火影开 始。好嘢，倾到偈啦，我哋 系好嘢。好啦，俾你估下啦，我同波胜啊。 边 个最中意火影忍者？ 阿英， 我哋两个边个中意火影？ 唔系中意小英啊，竟然系中意火影。 中意火，有一个系中意火影啊，系好奇怪。 系中意到买咗七代目火影嘅披风啦，系啦。 我拣佢、啊， 佢即系波胜似系。 我又拣错啊！ 你咪我文青咯， 就喺街度睇火影忍者啦， 饮住杯咖啡， 咪睇尼坦拉夫斯基嗰啲。 O K， 或者睇自来也系嘛？ 系，反而我睇嗰啲秘传啊，睇埋晒嗰啲，全部睇晒。 唔系，我觉得秘传系似佢会睇，下次嗰本可能系《金瓶梅》 秘传啊， 《金瓶梅》嗰啲。 O K， 你觉得我就似啦，望落去。 系啊，死啦，系咪啊？我又估错。 买火影忍者披风咧，系我 呢、這个。 我真系买咗嗰件七代目火影嘅披风， 真系噶， 系啊， 我买咗嗰个嘢。 哦，你买咗个护头甲啦？ 系啊，我有啊。 哦、我哋 friend 嚟嘅。 我嗰时睇巨人系买一件外套。 哇！我都，你知唔知我呢排咧，即系开咗个淘宝 account 咋？ 系， 我第一时间上去揾嘅嘢咧。我系谂住买我爱罗，即系 爱罗，系嗰桶沙。 我想买佢嗰个葫芦啊， 个葫芦啊， 佢有出过背囊， 系你又买佢眼线笔啦、 啊，你买佢桶沙， 系咯，搵唔搵到咧？但系 搵到嘅， 系有嘅， 但系唔知道佢嗰、那个做工系点样 啦，唔知道佢嚟到个品质系 系，所以就谂下，费事嘥钱啦。 咁你仲买嗰啲咩动画嘅嘢？头先讲嗱，有 我有 cosplay 噶。 OK，cosplay、okay, 个 佢恶咗一下， 嗯， 个 我谂紧边个系衬你啊？应该 女帝咯， 哦，啊、女帝唔容易 carry 嘅，因为本身 又系嗰个差系咪？又系嗰个差， 嗰个高差啦，嗰个身形啦，个身材一定要好犀利。 美田画啲嘢系劲嘅， 系难嘅， 所以要 cosplay 个女帝， 女帝啦，火野丽啦，洛宾啦。 都系似嘅。 系 OK， 全部身材非常之好。 但如果你最喜欢嘅动漫嘅作品，你会系 你会拣边一个？ 哇，好多啊！死啊！我都系中意龙珠。 咦？点解龙珠啊？突然之间？ 吓唔系咁咁系点样讲？即系学你话斋第一印象，因为我都话诶、我哥大我十年噶嘛，我细个屋企嗰套龙珠系有条神龙嗰啲， 哇好型啊！仲喺咪度啊？ 喺度啊！ 哇，好羡慕啊！呢、這个即系佢个书脊嗰度，因为系 系啊咁样咯。 我细个唔识啊， 系冻喺度嘅屋企，一定系 哇， 系追晒屋企系动漫， 所以你都会认自己系个毒嘅。 读噶，即系做完嘢就翻屋企啊！哎，你快啲冲过嚟打副机先嗰啲，我系最好开心嗰一下，好似而家咁样，弹住，哎，快啲！有时咧，净开电脑，咦，有个 friend 喺度，唔冲住啦，咁样，但系又好想落妆喎，就系你谂，你幻想一个啱啱做完嘢，即系可能嚟拍完《圆珠如宝》， 系 成个造型翻屋企，我要打副机先。 咁你又可以打几耐嘅咧？你有冇有人试过最？ 如果我好夸张，真系打好耐。 有冇试过24小时咧？ 有啊，但系未暴毙咯，仲健在， 好劲喎！嗰时啲咩游戏令到你咁？ 天堂咯、 啊，哦，系啊，online game 嗰时真系 系啊，煲啊，挂机， 喂，我想 赚钱， 你会唔会货金咧？ 我唔会啊，分人赚钱， 即系 我真系女角嚟噶，唔系人妖嚟噶。如果有打天堂一嘅朋友咧，都会知道我喺个 game 里面。都真系叫端儿 嘅，哦， 但后屘卖咗 account 啦， 佢攞嚟赚钱啊呢单嘢， 跟住交收咪坤啲男仔出去交收咯，你咪电话我唔会自己出去交收啊。女神大揭秘， 跟住咧，我哋呢一个部分咧就系、叫女神大揭秘嘅，咁、我想庄端儿分享一个你自己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我是这一不可以俾个电话有一粒嗰啲 notification 喺度。 喂，我同你系 friend 嚟，我又系。 你做咩系咁冲出嚟加分啫？ 可以咧，见到人哋部电话又我试过，即系其实真系原来自己唔知嘅。 系。 我当咗嗰部电话自己唔系咁急。 OK， 嗱，如果佢你见到我个电话咁样有一扎，你会唔会好唔舒服？好想揿。 会啊， 佢真系即刻伸只手。 会啊， 我有试过，我试过咧，因为即系拎住我女朋友嗰部电话啦， 系 咁，然后 女朋友噶啦， 唔系咁好死嘅啫呢啲嘢。咁佢呢排 女朋友好多 唔喺香港啊嘛， 我呢排唔喺香港，即系佢翻咗嚟，我就唔系女朋友，所以呢排我系咯， 可以啊， 可以做一排。 咁啊，嗱， 底线好低嘅， 有时有时咪会有啲叫幕后程式，即系你开完之后个 program 会 keep 住喺后边噶嘛。我要抢佢部电话嚟，唔得啊！你要 delete 走啲 program 啊， 系、啊，咁 数好唔舒服啊！ 即系见到呢啲，你两个都会好唔舒服啊！即系有22啊嗰啲咧， 系啊，会揿噶。 会唔会出现一个情况系，即系我自己会嘅，就系、由于我有呢个嘅洁癖啦，我形容为咁，所以当我睇到个 message， 就算我知道我冇时间睇，我都要揿 咗 入去，系啦。咁由人哋就以为你睇咗， 系啊，成日有呢啲事发生，即系以为我唔复人， 系。 是啊，我又不会暗了个 tick 呢，即有些人是 就会知道 tick 变成灰色，即是你这世都未 read 过这样。 是。 我又不会做这些东西，所以啲人会知道我 read 了。 哦，但你就会按了下去，但是未必即刻覆了。 是啊。 你覆 message 的习惯是不是就是你总之你按了先，但你会等得闲啦，即是啲嘢做晒咁上下先至慢慢覆嗰啲呢，即不会好急住要覆嘅人嚟。 都唔系急住覆㗎。是。 是啊。OK。 除非好得闲啦。即是好得闲咁样，哎，按到啊，咁样照覆啦，秒覆㗎。 因为我呢完全同你哋相反嘅。你见我咁多你就知啦。我就留住，因为我未覆到呢我就 hold 住喺度。咁起码我知道我要覆嘅时候咪望返住嗰个囉。 所以我成日都会 miss 咗㗎。尤其是瞓觉呢好懵松嗰啲。跟住我係瞓返落去以为自己覆咗㗎。 所以 我瞓觉嗰时覆咗咯， 所以能够请到你上嚟都系好彩啊，有少少幸运嘅成分。好彩你有覆过， 系啦。 心理龙爪手， 我哋呢一个部分咧就系、是、一个 新 嘅 环节啊，叫做心理龙爪手。 哦， 系啦， 用个心去找嘅啫， 系我要去捉你嘅心理， 系啦， 系佢要捉摸你嘅心理， get 到啦，get 到个精髓喺边度啦， 我有个画面啦，系你两个都出紧拳嗰度， 本身叫摸你心理嘅，我哋嗰时叫， 我哋要多谢我哋嘅一位同事 凌子维， 系啦，佢帮我哋谂呢个名嘅， 一齐 brainstorm 出嚟嘅，系啦，顾名思义， 心理龙爪手， 冇错，呢一个心理嘅测验咧就系。是 test 緊你恋爱嘅时候， 嗯， 係啦，会点样样嘅。那个题目就係咁嘅。 好啊。 同朋友 去野外即系 BBQ， 你可以选择一种助燃嘅东西，即系平时咪攞炭嗰啲，即系嗰种啦。你会选择以下边一种呢？有 A、B、C、D 四个选择。A 石头，即系你磨佢啦，磨到有火花咁啦。B 酒精 ，C 放大镜，同埋 D 汽油。 我哋俾听众一齐玩埋嘅 ，A 系 石头 ，B 酒精 ，C 系放大镜 ，D 汽油。 你而家系拣 boy 酒精，点解嘅？ 吓，我觉得酒精易燃咯。 哦、okay ， 有冇咁危险咯？汽油危险啊嘛。 啊，汽油危险啦， 系 系啊。 放大镜同埋打火石好似用好耐啦。 系啦系啦，呢啲细水长流嘅嘢嚟啦。 系，即系要搞一生人都未起到个炉嘅。 唔系，我初头想搞个夹嘅。 系。 我都 你想搞？ 你问我，你问我有咩助燃？我自己。 哦，好嘅，最 hot 嗰个 好嘅，你已经唔系助燃啦，你直情系燃料嚟噶。 我谂住我自己帮你打气。 头对 住我就唔使拣啦。 唔使帮你助燃，你直情系个燃料嚟噶。 即系我唔系做嗰啲嚟噶嘛，即系我就系我自己。我帮你打气，加油 加油！ 我 一起怒啦。 你女朋友唔喺度啊？加 油！突然之间一唔知点算，系佢做主动，今次有女嘉宾 第一次咁主动， 系啊，佢而家缩一缩个位，佢 吞后咗， 坐到好开， 主动啲咯。 好啊，四个你就会拣酒精嘅。新闻翻嚟之后咧，我哋就会开估究竟 A、B、C、D 四个选项究竟系代表啲咩啦。 绝票你晚上无耻电流捉弄人我，欠你支酒头汤，隔两秒看着。 数着落魄，摘个日子话你知，我对你有意思。 这灯装尚未露面， 我想陪你趁衫食早午晚餐。 黑身影又在眨眼， 明门早早喺你度，又唔敢行多步。 想捉紧但未熟练， 当我讲出口，你会唔会走？可能会喺街口再相见，系恋爱的时候。 啱啱听我有今年嘅女新人陈海泳阿 Jace 嘅想突然啊！你听紧嘅系咧，今日开始第一集系喺呢个 2G4 时段出现嘅我是你的后援会。今日我哋嘅嘉宾咧系有庄端仪嘅，咁一阵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有佢喺度，佢嘅攻势系越嚟越犀利。阿一招唔招架得住咧？ 52架737 MAX 飞机减至42架。印尼狮子航空同埃塞俄比亚航空喺5个月内接连发生两宗涉及波音737 MAX 客机嘅空难之后，全球停飞呢款客机，波音亦暂停交付相关机种。波音总裁米伦伯格重申，两宗空难系由一系列连锁事件引发，飞机自动防失速系统被错误启动系其中一个共同之处。公司嘅软件更新上取得进展，佢已经要求董事会成立一个委员会审查公司嘅飞机设计、开发政策同埋流程， 以確保737 MAX 系列飛機以及其他機型的安全。天氣方面，廣東沿岸地區天色大致良好。正午時分，本港大部分地區氣温上升至27度或以上。預測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聽日和星期一早上有薄霧。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6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小瑩首先跟進翻中交通意外啦。較早前清水灣道去黃大仙方向，近住龍翔道慢線嘅意外清理好噶啦，龍尾排到過去彩雲村。跟住咧，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落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去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暂时正常，落尖沙咀啦多车啲，龙尾排到过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咧排到过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现时咧，铜锣湾道和东苑道仍然都是受到榄球赛事影响，都是车多繁忙的。咁另外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排到去兴发街。东区走廊落中环亦都车多，龙尾去到城市花园。跟住咧，提翻你一啲清明节嘅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喺柴湾区方面咧，直到下昼嘅6:30，柴湾环翠里、连城道、部分哥连臣角道同埋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咧，都系暂时封闭，车辆系唔可以由连城道左转入去哥连臣角道，前往华人永远坟场一带，经过咧，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嘅系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有冇听过关爱共享计划啊？ 有啊，年满18岁合资格嘅香港人，如果唔使交薪俸税，冇攞社会保障额外款项，又冇物业，就可以申请4000元。 要交税或者有自住物业嘅，就可以攞4000元扣减退税额或差饷宽减后嘅差额。 申请期喺2019年2月1日开始。 想知详情，上 css.gov.hk 或者打3897-1088啦。 中意睇动漫嘅你会用咩角色嚟形容波胜呢？ 波胜系文静嘅，我差啲以为佢系识音乐，因为佢副眼镜真系好呃人啊！咁所以咧，我就觉得佢好似窝裂咯。 Hello， 我系庄端仪，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胜，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心理龙爪手。 今日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就庄端仪啦，咁我而家咧玩紧呢一个叫心理 龙爪手啊， 一个新嘅环节，就是一个心理测验嚟嘅。咁我哋头先就问咗阿庄端仪啊，个题目重复一次，就如果你同朋友去野外 BBQ， 你可以选择一种助燃嘅东西，你会选择以下边一种 ：A 石头 ，B 酒精 ，C 放大镜 ，D 汽油，同埋 E 庄端仪啦。 我拣庄端 仪，我拣 E 啊，好明显。 我都真系 E 嘅， 咁所有人一定即刻拣 E， 庄端仪 系啦， 庄端 E 啊， 系啊， 得唔得呢个？ 唔得 ，sorry， 好，麻烦你公开个结果 啊，系啦，咁我哋你又拣 B， 我哋就先唔讲 B， 系啦， 我哋讲 A、C、D 啊，嗱 ，A 就即系话石头啦，石头代表咩咧？你同嗰个女仔或者个男仔系咩关系啊？你讲真话好唔好咧？即系呢啲就系你恋爱时候嘅口头禅啦。 哦， 就算即系即使对方系完全冇假嘅都好啦，即系冇转弯抹角，你都会逼对方得到你想听嘅所谓嘅真话。 咁即系疑心好重咯。 系啦，疑心重嘅，你自己就呢个真系唔系嘅。 冇噶，所以佢话佢女朋友飞咗，我信噶。 唔使信我，证明俾你睇啊！ 我想讲我系单身会唔会容易啲啊？好。 跟住 C， 我揀 C 嘅，系啦，我唔揀酒精嘅原因咧，系我个脑系谂起工业用酒精啊。咁如果你助燃完之后，咁你嗰啲炭或者啲嘢食就应该系咪食唔到咧？ 我谂起嗰啲烧酒、米酒，即系食得嗰啲啊。我谂嘅酒精系食得嗰啲。 系你食我一样啊。 系啊，即系嗰啲白兰地啊。 我谂住起唔到个炉都系饮酒。 系啊，我真系咁谂。 我真系谂住咁啊。 唔系，同埋香啲啊嘛，烧啲嘢系咪？ 系啊， 系啊。C 又点咧 ？C 啊，即系头先讲放大镜，代表你咩？你系好独立嘅， 我独立噶，佢非要我揾第二个咯。 佢会成日听你节目。 你好独立添啊！ 我呢排都得闲啊。 好，我哋今晚出街。 嗱，先讲，如果你遇到困难嘅时候咧，基本上你从来唔会向你嘅另一半求助。 系噶，佢都帮我唔到。 咁都系嘅。我想无咖啡豆啊。 你想唔想饮？ 我需要， 因为你唔想俾对为对方带嚟麻烦。系啦，呢个其一。而你，但你呢一番嘅好意，往往系唔会有人理解嘅。 哎呀，好 man 啊！ 系啊，你自己觉唔觉去到呢度？ 我试过有一次就系、是、同其中一位嘅前度就系、是、由于我有啲咩事都唔话俾佢知，咁就令到佢觉得咁点解要拍拖呢？咁就最尾分咗手嘅，都准嘅。我觉得呢个位 置准啦、啊。佢后面嗰句就系话，对方觉得自己对你嚟讲根本就系冇用， 唔要啊。系咯、啊，佢头先话你都帮唔到我。 系啊，所以实际上啊，佢建议你呢啲咁嘅放大镜嘅人咧，就最好即系适时地就即系依靠下对方，咁对方即系可以帮下你。 而家都有噶，系啊。而家例如可能，我今晚究竟食K 2 C 好啊，定系食麦记好咧？ 吓、 啊， 你就问佢啦。 系啦、 啊。 哦，知道人哋问我食乜噶啦， 好有依靠啊！呢位， 我唔觉得依靠。 中意呢个依靠嘅时候，有人问我 今晚食咩好啊？ 好啦，嗱，咁跟住头先仲有 D 咧，就系讲汽油啊嘛， 系 就系话你中意轰轰烈烈嘅爱情，所以咧恋爱嘅时候好容易做出一啲过激嘅行为， 最紧要啦 ，B 啦，我哋 酒精啊， 系啊 ，B 系乜嘢咧？就系。恋佢嘅时候，你净系在乎自己嘅感受，完全忽略其他人系点谂。 系啊，所以我咪话个人 carry 咯。 完全系，即系你自己都同意嘅呢一句。 都同意噶，对住我已经好开心噶啦嘛。好似你哋咁，你睇下你哋几开心。 系，净系见到你啊， 见到我就真系最开心啊。 我问一个好哲学嘅问题，你会拣一个你爱佢多啲嘅人，定系佢爱你多啲嘅人？ 咁咪佢爱我多啲咯。 从头先佢嘅逻辑，应该系揾一个爱佢多啲嘅人。 但系成日嗰啲都爱佢多啲嘅。 例如咧，点解你觉得你爱佢多啲咧？喺边啲位置可以体现到咧？你觉得 佢偷食啊？ 咁但系你又点样发现到咧？嗰阵时系 诶，好轻松就发现到噶啦。 咁蠢嘅佢哋， 系嚟讲对方系有啲嘅，我都觉得有啲蠢。男仔咧低调唔到嘅优越感，即系譬如可能佢女朋友飞咗啦，即系如果我真系同佢有嘢咧，佢可能唔会讲出嚟，但系佢话哎呀，你睇我今日同周天做节目啊，咁样。我哋喺節目度 flirting 啊，嗰啲咁樣各樣啦、啊，咁樣樣。咁你其實如果係你女朋友嘅時候咧，如果你真係有做錯事，佢係會知嘅喎。 哦， 即係有好多細微係你成個人都掩飾唔到喎，有啲 應該唔止一次都係咁樣樣。 唔止啊，咁大家又傾偈又原諒咁 樣。 咁我又原諒你啦。咁我哋嘅相處都唔錯嘅，但係點解你都仲可以中意第二個？ 你问我做咩？你唔好望住我啦， 咁又再劣啦佢。 咁所以就系觉得如果一个中意你嘅人，佢嗰一刻系中意你噶嘛，咁佢唔会中意第二个咯。 但系拍拖时候嘅你嗰、那个你系点样？因为成日话即见其他人，即使朋友啊、幕前等等，再同你见情侣嘅自己都唔一样嘛。嗰、那个你会点样形容自己咧？ 我俾人形容我好麻甩。 打機同男朋友一齊打機， 麻甩咯，即系可能我同佢哋親密啲嘅相處咯，即係好麻甩啊，隻手防得咁樣，咁樣嗰啲咯。 係 研究緊，哦，係咪真係唔夠温柔咧？ 但係你個底韻係你自己覺得自己係温柔定係麻甩咧？ 我覺得我温柔咗噶啦。 講單，你覺得自己好温柔嘅嚟聽下，你覺得自己最温柔嘅嗰一面係點樣樣？ 我成日中意攬住噶，我成日中意攬住一錫佢啊，氹佢。 OK， 你可唔可以试下用一个最温柔嘅声音话我要揽揽， 我要揽揽。 咁呢个真系好温柔喎、 啊，剪出嚟先。 唔系真系咁样， 做铃声 真系咁 样 噶。 系咯，咁都 OK 啊呢一个。 因为我摆喺打机嘅时间都系比两个人嘅时间多，即系佢见到我可能动起只脚，讲晒粗口嘅时间多过我要揽揽。 如果你用打緊機嗰個通去講我要攬攬係點樣呢？ 係啊，唔使加粗口嘅，但係嗰個通係點樣 㗎？死我 攬都唔好攬啊你！你同我行開， 聽到我就死啦！ 你識唔識幫我補血㗎？你點解唔幫我 cover 啊，大佬嗰下？ 唔係你會死咗啊！ 我明啦， 我明啦， 我明白，我唔出咗一个道理啦，啱啱。 我开始觉得我思怡我隔篱嗰个都系咁样。 其实有啲 sweet 举动嘅，咁我嗰阵时同之前嘅男朋友都系一起住噶嘛，咁、可能佢喺即系我哋唔系一个房有两部电脑咁啦，可能厅同房咁样啦。咁佢入場之前有啲時間，我衝出去攬下佢咁樣咯。 哦， 唔係咁，但係因為先前鬧到飛起咁樣樣，咁氹翻佢咯。我都氹。 因為上一場可能係鬧完啦，鬧完交啦咁樣， 衝出去攬住。 受唔受咧？咁佢呢啲 受嘅，受嘅，受嘅。 所以一啖砂糖。一啖屎啦，有阵时就系啦。 同埋有一个好搞笑嘅就 系、 是，咁有阵时候我自己打啫嘛， 系， 咁佢都会喺度可能行嚟行去，佢唔肯同我打，因为我啲脾气好差啊，打机。 基品嗰啲人，你饮完酒呢叫酒品啊，打牌嗰啲牌品啊， 系差噶，人品唔好啦，所以咁跟住咧。咁佢可能佢出门口有嘢做啦，咁我继续打紧啦。咁佢行过间房咧，咁我哋有啲少少嘅亲密动作嘅、即系譬如系你两个人先会做嘅动作咁样样啦。 嗯， 即系可能有一排兴咁样，你先会 摆个 伸只手出嚟， 系啦。咁我两只手都用紧咁样，跟住咁样做落，跟住我又唔得。 即系你会宁愿打机都唔想回应佢啲亲密动作。 跟住我唔得啦，两只手。跟住咧，佢控埋啲，我直接诶食完一啖，好似你敷衍佢咁。 得啦，食完啦，快啲行开啦， 唔好阻住我打机。 跟住佢会话：诶、我其实谂住要你个下巴，就诶食一啖仲好啦。 啱啊，呢句好真挚啊。 系啊，你唔系想食一啖好啲咩？嗰啲咁好啦，你走啦，你走。 所以系唔可以阻住你打机嘅，睇嚟。 跟住我最紧讲冇手啊，你知唔知我冇手啊？ 你唔好阻住我啦。 因为其实通常呢样嘢交换噶嘛，即系可能我俾手你， 系， 唔系你俾下，跟住就到我俾你噶啦，即系我俾下，之后就到我俾手你，你俾下头咁样样噶。 但 即系一个互动嘅亲密嘅读小动作嚟，咁样。 但你完全唔会。 我冇得俾你，好忙啊，你只手。 系啊。 女神实验。 跟住咧，我哋呢一个部分咧叫女神实验嘅，咁我哋有一个假设性嘅问题俾阿庄端仪，咁啊睇下你会点样样答啦。 如果啊，即系要用身材去换一样嘢，你会选择换啲咩，定系 keep 住而家嘅身材咧？因为我哋好多时都即系个焦点会摆喺我哋手做埋个动作，个焦点摆喺你嘅身材嗰度噶嘛。 系啊， 咁你会唔会想攞嚟换其他嘢咧？ 唔啊，我都系觉得而家好啊。 嗯， 我觉得好搞笑嘛，我 搞笑喎喺边？ 因为好身材嘅好多时都联想咗第二啲嘢噶嘛。 嗯， 但系我觉得我好身材得嚟都，我唔识用个唔系粗口嘅字去形容。 幽默啲啦，用我谂我知道你想用边个字啊？ 系， 即系我个新闻嗰个字。 系嗰个字，系啦。 我系嗰啲咯。 系啦。 我真系谂咗好耐噶啦。 系。 跟住我真系发觉系杜生发掘咗呢样嘢出嚟，原来我由细到大都系咁噶，咁样咯。 Okay, 我系嘅时候系好 natural 噶， 系做翻自己咯，就系呢一个。 我做翻自己咯。 系咪因为觉得即系呢个反差好大？即系就咁，如果睇平面 嘅你，系啊，啲人就咁平面，即系你嘅第一印象见到我同你哋做呢个访问之后， 系 都系 绝对系唔同啊！ 我当我拎住你今日送嗰本写真集，我会再谂翻你你讲你讲嘅其他嘢，或者见到呢个写真集入边话走啦，走啦， 睇完好走啦， 咁嘅个样系咯。 咁但系呢一即系你话会宁愿 keep 翻即系而家嘅身材，但系呢一身材好会人羡慕啦。但系有冇你觉得其实都系一个烦恼嚟嘅人？ 有一定有啦。 系喂，边啲方面嘅？ 咁又戴眼镜好多啦，人哋好多对你好多误会啦。咁跟住你出街嘅时候系要小心啲啦，即系人多挤用嘅时候，都真系容易有龙爪手嘅。 嗯，系。 又望住佢。我唔知点解， 因为佢头先做个动作，只手唔知点解要伸出嚟。 系咧，唔知点解嗱，一联想我身材就系咁样啦，都温柔嘅，佢都系打麻雀啫，佢唔系真系咁样龙爪手，都好啲，都好啲。 呢就话你听，好犀利，一般去二台就咁大尺度咯，我哋玩得。 即系本嚟唔系嘅。 唔系，我哋平时都想讲嘅，不过大嘉宾第一次见，有时就唔 系 好。 系啊，我哋都怕丑嘅。 但系见你讲得咁好，我哋又就 配合下啦。OK， 全落咗啊。 但系啱啱你讲到，譬如有色眼呢样嘢咧，而家嘅你会唔会仲好想去为自己去即系讲一啲说话，定系觉得？都唔需要讲太多咧， 唔需要噶，我不嬲都冇帮自己讲嘅。 嗯， 咁冇计噶嘛，妈俾你噶嘛，咁你都要中意噶。我觉得连你自己都唔中意你自己，即系如果你自己都用有色眼镜去睇你自己，成件事就变成人哋讲咁噶咯，咁、哦、就曼德拉效应噶咯。 曼德拉效应好似唔系咁用噶喎。 唔系，咁我本嚟系一个呢啲嚟嘅，跟住咧佢将我变咗做妖精，跟住我就真系俾佢散改咗做咗妖精啦。 哦，好啦好啦， 我认知嘅曼德拉效应。 虽然唔系咁嘅， 穿越咗去篡改咗我。 不过见系你讲， 你话咩啊咩啦， 事嚟嘅系啦。 咁嗱，好啦，如果个情景系，如果你可以再 modify 自己，无论系外貌啦、身形啦、任何 内涵啦， 你会拣边样嘢再改善或者再唔同咗咧？ 唔系，我而家一路改善紧都系我嘅内涵噶。 系，例如如何改善或者去增加边方面咧？ 我都系而家睇《西游记》与佛道咯。 你真係好中意呢本書，不如我買多本俾你啊！ 唔係，我不嬲都睇好多書嘅，唔係而家。 唔係唔計火影啊、龍珠嗰啲喎。 唔計，唔係一文字版嘅，即係經文通常都睇漫畫版，即係啲咩地藏經咪睇漫畫版咯、 啊。你真係有睇呢方面嘅宗教書嘅？ 有關哲學嘅書有睇嘅。 係。咁你話想提升嘅內涵係有冇話某一個範疇呢？ 心理學咯，了解自己多啲咯。 嗯嗯。 又唔好話去了解人先啦，其實你。首先知道自己做紧咩，你想点？呢个好紧要、嗯，因为好多人都唔知道。 系系， 忽然咁正经，我又真系唔 系 好识接你添。咁所以我就建议你， 佢把声唔同咗。 系啊，所以我建议你，除咗系睇多啲心理书之外，都可以留意一个环节嘅，叫心理龙爪手。 都有嗰对龙爪手。 系啊，佢只手又拎出嚟喺度，唔知点样喐下喐下啦，你真系。 恭喜诗人。 我哋访问嘅最后啦，我哋又准备咗礼物送俾庄端儿嘅， 系、 yeah. 啦。由于我哋相对地人工有啲调整咧、嗯，我哋嘅 budget 亦都系多咗噶。 真噶？ 系啊， 系啊，多翻。 你冇谂住好多先得噶，你唔使太高 兴。系啊，佢真系好笑啊！佢问我，我哋咧呢个节目每一次咧都有份礼物送俾嘉宾嘅。咁我同佢唔熟噶嘛，其实即系唔认识噶嘛，先至。我想整蛊佢，你有咩最中意噶？我想打 LV 啊。唉，算啦，冇整蛊。 我一定会用方法嚟推却佢去嘅。 同埋喺女人家买 LB 咯，快啲变。 我心谂吓咁。咁送禮物咁咩？仲要問我鍾意啲咩咁樣？ 係啊， 咁好啦，我扮返個係鄰家小孩，我鍾意貓。 唔係點引到啲女嘉賓嚟啊？ 我哋標榜呢個節目係又食又拎啊！ 唔係因為你嘅 禮物 食咩啊？ 食字我哋。 OK。 咁你平時收禮物嘅時候，即係都係會偏向實用啲嘅係咪咧？ 我鍾意實用啲嘅、嗯。 你自己送過你覺得最有心思嘅嘢 多嘅喎、哦。嗱，如果我啲男朋友就好幸福嘅。我真係整個，即係我其實整蛋糕唔叻。 嗯， 我鍾意煮嘢食，但我唔鍾意食甜品嘅，所以我整甜品係唔叻嘅，即係要我好細心坐喺度，因為我打機嘅嘛。 係明㗎啦。 我好難即係咁樣丟一個嘢送俾你咁樣。 係 啊，我覺得嗰樣係我 送 E 卡咯，佢可能會寧願。 唔係，真係蛋糕。 或者打好咗。 整咗一個又整到又好靚嘅蛋糕。 哦， 或者你下次可以試下打好一個 account 然後送俾人咯， 送俾你。 啊，唔係啊，我記得嗰時我男朋友係冇即係唔係好多錢㗎嘛，跟住佢唔知送咩俾我呢，我居然入點啊。 送點數卡啦。 哇、啊、你入點啊，不如幫我咁。 好似實際啲喎、 啊。咁究竟啊我哋係送啲咩呢？今日個題目係貓，咁跟住之後仲有係喜歡嘅顏色係橙色同埋白色。咁啊你先啦。 我買禮物呢就循住呢即係一般認識你呢，我就覺得而家完全係唔同晒啦。而家嘅你係完全唔同啦。因為呢我又睇下你嘅社交平台呢，你話鍾意貓啦，咁我就但係我發現上面就冇貓嘅相，即係我就咁碌，可能碌到唔夠錢，我唔知 道。哦，唔係呀，我通常擺 IG story 嘅、 哦、 因為我貓貓自己有個 account 嘅。 哦，所以呢我本身又諗住買啲係貓用得嘅嘢，但係因為我見到呢 哦，你又行寵物呢招喎？ 唔係啊，但係因為咧，你話中意貓唔代表 你有養 貓，再加上我見到你 六隻 有 收養嘅傳統， 咁所以咧，我呢一個咧就變咗係一個唔係貓用嘅嘢啦，只係一個望落去 有只猫嘅得意路线嘅，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得意嘅古仔书。 咦，真系本书喎、 啊！咦，佢个价钱摆喺里边添， 搣只飞 搣唔到。 咦，好立体喎、啊！督只手指入 系啦， 因为佢嗰个 你哋要咁样对我啊，一个就成晚喺度咁样，一个就买呢啲机台讲单身就怼只手指入去。 稍微形容下先， 你哋个尺度。 稍微形容下先，本书系可以摆只手指入去做嗰啲类似 公仔嘅 公仔嘅 入嘅。 咁但系由于佢真系好似一个袋，因为佢一个。俾个袋位俾你摆只手指入， 因为嗰本书中间咧，其实就开咗个窿，就整咗一个手指公仔，一只猫嚟嘅。 你哋自己听到呢度就大概幻想到个情况系似啲咩啦。 咁佢好得意嘅咧，就 系好得意啊！ 你每掀开一页咧，咁嗰只猫都仲可以喺度，就好似讲紧古仔俾你听。 哦， 其实咧我冇谂到咁远嘅，只猫又系一个橙色加白色咁样样。 系啦，好啦， 是猫。 咁系啦， 到我啦。咁啊，我咧由呢个嘅方向去谂嘅。咁啊，开咗三个条件啦。猫啦，橙色啦，白色啦，咁所以咧我就决定咧去揾一只猫，系有晒， 系又搣唔到啊呢、這个， 系啦，我去揾一只猫，可以有晒橙色同埋白色呢两样嘢，咁究竟我买咗啲咩咧？我就系买咗一条嘅 咩嚟噶？ 插电线嘅保护套啊，即系而家咪好兴咧，喺嗰个插电线嘅上位有个公仔冚住，咁点解拣呢个咧？就系、是、只猫系橙色啦，同埋白色嘅。 我嗰只猫都系橙色同白色。 系啦，我估唔到你都系，所以我就忽然觉得呢个冇咩卖点啦。 唔系佢本书系真系好有卖点嘅，唔系讲个价钱睇我哋讲呢度。 讲个窿啊， 同埋可以讲故仔咁，好似有啲嘢玩下咁样啊嘛。 咁所以我就买咗呢个嘅插电线保护套嘅。 得意啊！ 系啦，好啦，收到两份礼物，首先讲下两份礼物嘅感觉系点先。 两份都好得意咯。 系。 這个我都鍾意啊， 即 个古 仔书 是啊，我冇諗过其实你都几了解我啊，我都几有童真的。 因为你俾我个感觉系有呢一种啊，虽然头先听完你好麻甩嘅时候，我有一丝惊一惊，死咧呢个会唔会太过小朋友？ 太过 Q 唔系啊，咁系因为小朋友先至会成日打机噶嘛。 哦， 系啊， 所以呢一个你都觉得有少少吻合嘅。 系啊系啊，其实我都中意呢个，因为我好想拆开嚟笃下佢。 我都想啦、 啊，你明唔明啊？ 我想笃落个窿嗰度， 有呢个引诱喺度。 系啊，其实我哋不如拆咗佢， 我哋转头拆咗佢， 系啦 系啦。 咁跟住呢一份咧， 呢、這个我都好中意嘅，但我中意。呢一份多啲， 所以你最后系拣 系啊！ 哎呀，首战胜出啊！多谢你，系啊！ 如果你送依个，我又中意呢个咯， 即系你会宁愿收咗嗰本《西游 西游 记与佛道》咁 西游记与佛道》值得参考一下， 好啦， 参详一下。 好啦，胜出咗好开心啊！ 哦，俾你第一铺赢咗添， 耶！今日多谢庄端仪，谢谢你，thank you。 天天意识要负重，多少？斗争与内讧，跳转的时钟，到我困于一场噩梦。看我活进外太空，世界绝不分轻重，放开毛孔，套紧惶恐，灵魂如何浮动？怨天也没作用，一切没作用，我心碎被煽动，心碎像错乱迷宫。想困住了路，当反正身处。 啦，转头咧，大家可以去到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咧，睇到啊，同庄端儿拆波城礼物嘅嗰个片段嘅。 玩嗰本图画书玩得好开心啊吓！ 系啦，咁啊，大家唔好谂太多。咁啊，除此之外咧。啱啱两点半之前嘅少年波城与八宝一咧，其实咧我哋每个星期都会画一画嗰个法宝出嚟嘅，咁大家可以亦都可以去到社交平台嗰度咧睇下个概念图啊，究竟系点样嘅，咁分别咧就有我画嗰个啦，同埋波城画嗰个嘅，咁大家可以投票睇下你中意边个嘅概念图多啲啊，转头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游泳代表杜敬谦上月中在美国受训期间猝死，香港体育学院举行追思会。香港业余游泳总会会长黄敏超致悼词时说，杜敬谦是受欢迎、受爱戴的运动员，他经常带着笑容，是友善和阳光的少年，又认为杜敬谦是有资格参与奥运会的运动员，甚至能够进入决赛，形容杜敬谦是香港近几十年来最好的运动员。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致悼词时说，他多次和杜敬谦见面，发现杜敬谦的广东话进步不少，在澳洲回流后有努力融入香港的生活，特区政府对杜敬谦的离去感到沉痛和惋惜。海关在机场破获一宗怀疑走私犀牛角案件，在一批转口货物中检获超过80公斤怀疑犀牛角和犀牛角切件，市值大约1650万，是海关五年来破获的最大宗同类案件。海关人员昨日检查一批报称汽车零件从南非经香港转口到马来西亚的货物时，经 X 光检查发现可疑，打开货物时检获这批犀牛角和犀牛角切件。警队举行招募日，招聘见习督察、警察和副警，投考人会即场初步轮选，以及按申请职位分别做笔试、小组面试或者听讲座。警察招募组处理警司胡志恒说，今次共收到2010份申请，人数和去年同期差不多，大约40人争一个见习督察职位，10人争一个警察职位。胡志恒又说，过去几年考生体能合格率5-6成，通常在40-10米来回跑失手，建议考生早在3-4个月进行针对性训练，锻炼上下肢肌肉和灵活性。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说，正同2022年世界杯决赛周主办国卡塔尔商讨增加参赛队伍数目，若果成事将是不俗的成就。他在吉隆坡举行的亚洲足协会议上又透露，国际足协正同卡塔尔商讨，不排除将部分赛事转到邻近国家举行，令2022年世界杯成为真正属于整个海湾地区的赛事。恩芬天奴强调，大部分国际足协成员支持增加参赛队伍数目，如果由32支增加16支参赛队伍至48队，将是对全球足球发展的鼓舞，将是一项不俗的成就。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明天和星期一早上有薄雾，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行到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喺路面方面，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车多，龙尾海丰园；而喺九龙区咧，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果栏。 之后在清明节坟场封路安排方面提提大家，在和合石直至到下午五点，桥头路、永贤路、和家楼路和和合石坟场内的所有通道仍然都会封闭。咁喺和合石一带都会有不少的改道措施，经过的朋友请你要特别留意。咁另外提提大家咧，喺香港大球场有榄球比赛，咁介乎恩平道至到棉花路嘅一段加路连山道北行，以及系介乎新宁道至到开平道嘅一段希慎道西行咧，都系封闭。咁而家咧，铜锣湾道同埋东苑道一带交通都系比较繁忙。最后同大家预告一下，啦喺中区嘅兰桂坊因为有活动，咁由稍后四点开始，直至到听日早上嘅七点钟，兰桂坊系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手足口病是常见儿童疾病，会透过口水、鼻涕、粪便、穿了的水泡和受污染的物件传播，要预防就要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打乞嗤或者咳要用纸巾掩住口鼻，不要共用毛巾和个人物品，经常掂到的东西例如家私和玩具要清洁消毒，万一受感染就不要翻学、游水或者参加集体活动了。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香港电台、香港戏剧协会合办 第二十八届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 大会司仪黄耀祖， 颁奖嘉宾阵容鼎盛，包括 张伟健、 林宝仪、 林海峰、 袁富华， 歌唱家冯夏贤、黄华峰， 编剧陈永新， 香港艺术发展局大会委员李俊亮， 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高级经理郑慧晶。 颁奖礼四月十号星期三晚七点半， 香港大会堂音乐厅隆重举行。 是时间上的巧合，定一或是缘分的安排？我们曾经有过一段很开心的日子，不过真的很抱歉，我要走了。 到底陈小宝他走去哪呢？ 我就是走了来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四月一号起，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十二点到两点，陈小宝继续新地任我行。 天儿，你记唔记得年初三我帮 Gaming Five 求咗支签啊？ 记得， 系二十签。 究竟系咩？ 雪梅招亲，唔通话我哋会招翻个人翻嚟？咁准？咁加边个入嚟节目先？ 睇我！ 四月一号开始，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Gaming Five 有天儿、波成同埋我啊！ 咁你系边个 先？咪咯，你讲先得噶。 咪咯， 小弟姓方，叫子豪啊，多多指教。 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嘅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同独男之间嘅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亚洲时间三点三十八分， 坚持报时啊！ 系啊， 话俾人听，我哋真系 我哋今日系做 live 嘅， 系啦系啦，下次 之后咧，唔排除都系继续做 live 嘅， 冇错啦。咁啊，见到大家对今日我哋嘅嘉宾嘅反应都几好啊，听得几开心啊，咁样样 系 系啦。咁我哋咧已经，大家如果想睇佢着成点咧？可以上我哋二台嘅 Facebook page 度睇到啦， 系啦，而且有嗰个拆礼物嘅片段啦， 都摆咗上网，你可以自己揾啦。 另外仲有一个嘅投票咧，系拜托大家嘅，系啦，系咩投票咧？ 就系咧，我哋头先有个即系叫短剧《少年波盛与八宝一》，因为每一集都会有一个法宝攞出嚟，咁啊帮阿少年波盛可以即系追下女仔。咁我哋今日咧嗰个法宝个名字就叫做 我是你的后妹妹， 系啦，一个人形机械人嚟嘅， 冇错啦。咁我哋咧，我同阿一各自手画咗咧，我哋心目中呢个妹妹机械人个样系点嘅？ 系啦，个概念图嚟啫。咁大家投票，觉得咧边个啊系你心目中嗰个啦？好啦，咁跟住嚟到呢一 part 咧，我哋就有一个咧叫笨读兵团嘅嘢，系啦。个意思系点嚟咧？就是、一啲可能比较笨拙嘅男孩子，比较读嘅男孩子，唔紧要。我哋就会諗一啲嘅方法，每个礼拜有啲提议，有啲意见或者有啲 tips 俾你， 系 教你点样去改善自己嘅。 Be a better man。 Be a better man。究竟系咩呢？我哋听一下先啦。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如果你諗住搵一个地方做嘢又或者温书嘅话呢，其实自修室係一个唔错嘅选择嚟㗎。无论係公共图书馆嘅自修室又好，又或者大学图书馆嘅自修室都好，都係一个几好嘅地方嚟㗎。尤其是喺嗰度，如果你真係諗住做嘢，静静地冇人骚扰，而且隔离呢又唔似屋企咁有电视有电脑有张床喺度引诱你，咁所以呢係几好嘅选择嚟㗎。但係如果你话啊，你諗住喺入面搵啲灵感，又或者搵其他嘢嘅出嚟，嗱，先唔好理搵啲咩啊，其实自修室呢都係一个几好嘅选择嚟㗎。而再进一步啦，咁究竟点样去揀一间好嘅自修室呢？我自己都有啲经验㗎。例如附近嘅设备够唔够，咁究竟系啲咩设备呢？转头返嚟话俾大家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諗住做嘢嘅话去自修室啦。笨读兵团报告完毕。我记得咧，早系咪两三个月前啊？咁你要 prepare 你嗰个个人栋笃笑啦。 哦， 系啦，咁啊，有人咧就懒系嘢咁样咧，就走咗去嗰个叫咩啊？喺酒吧嗰度写稿啊，又剩啊，咁 唔系懒系，系真系。 好啦，唔系我有呢个嘅 fantasy 嘅。即系咧，其实我都有谂过，即系而家可能星期一至五咧，就即系转咗翻夜晚啦。咁你下昼嘅时间都冇得浪费噶嘛，咁可能做一啲节目上嘅嘢啊，或者可能做下功课。我有谂过咧去一啲又系去啲酒吧嗰度 happy hour 嘅。 唔系咯，你都有咁谂啊？你做咩要话嗰人 啫？呢个礼拜一至五Give Me Five 出现嘅时间，我就已经翻咗嚟啦。 出现， 所以未有机会。但系其实我自己系几喜欢去呢个嘅自修室嗰度做嘢嘅。 OK， 即系当年我哋讲，譬如公开试为例，嗰阵时你系去自修室温书。 我有两个阶段嘅， 系 而家呢个阶段系真系做嘢咧，系真系去自修室嘅， 唔使强调。 咁翻到屋企，我翻到屋企系会即刻瞓嘅，即系你翻到屋企就会摊上张床啦， 合理啦， 就碌下个 Facebook 啦。即系好似我寻晚去咗你屋企嗰度咧， 我知 系啦， 睇周星驰啊嘛喺度， 碌咗半个钟《唐伯虎》同《怼穿墙》， 然后我唔记得话俾我阿妈听，阿一嚟咗我屋企，佢半夜走入嚟问我 出边嗰个 边个嚟噶？ 系啦，佢唔系话出边个男人，或者唔系话出边个女人，出边嗰个系咩嚟？ 因为佢根本分唔到系男定女啊！ 系 啦，嗰把长头发瞓咗喺度之后， 仲要瞓喺个窗台嗰度， 所以你系而家做嘢嘅时候， 我会宁愿翻，尤其是而家要读书啦，咁就可以免费使用，可能即系大学嘅图书馆，咁我就翻到去嘅。咁例如啱啱提过有啲设备咧，要留意有啲咩？好啦，第一样嘢我觉得系非常之需要嘅，就系需要有饮水机。 哦， 系啦，有啲系冇嘅，又或者有啲可能即系 俾钱买， 又或者可能有啲政府公共图书馆嗰啲咧，就相对地可能多人使用啦，又或者建筑嘅时间比较耐啦，咁令到佢嗰个嘅饮水机咧 个水龙头生锈，系咪？ 佢你唔觉得佢攞嚟饮水嘅咯？佢纯粹系攞嚟喷水咯，系一个喷水池嘅用途咯，或者佢啲水系滴出嚟咯，即系佢一个滴水机，唔系一个饮 水 机 咯，一滴一滴咁样。 咁所以个饮水机咧，你要执着揾一个好少少嘅有饮水机设备嘅嘢。好啦，第二个步骤就系睇下附近有冇自动贩卖机。 哦，系嘢食， 嘢食系啦。当你肚饿嘅时候，尤其是系我呢啲咧，即系挑灯夜读，夜晚先嚟做嘅。 开到咁夜咩？自修室。 大学嗰啲系可以去到24嘅，咁如果附近系冇一啲可能即系自动贩卖机，夜晚肚饿嘅时候咧，系几难解决嘅。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再叫做深究少少咧，就睇埋佢究竟入边卖啲咩。 即如果佢純粹係朱古力啊、軟糖啊， 嗰啲啱唔啱咧？ 嗰啲我問啲嘅，即可能你起碼可能有包薯片啊，即你可以飽肚少少咯。即朱古力同埋軟糖係不能飽肚噶嘛。 但你提神方面嚟講，唔係應該朱古力同糖好過薯片咩？咁得意嘅你講未？ 提神有其他方法嘅。行出去呼吸新鲜空气就可以提神啦，或者兜个圈又可以提神啦， 望下个星空啦， 系啦，睇下个星空啊，听下我是你的后援会又可以提神，饱肚就不能听住收音机啊嘛，系咪先？ 但系我觉得有一个提神咧，即系你讲到自修室，头先嗰啲门面嘢啫， 系， 我觉得入戏肉啦，去自修室特别系考公， 未完我个设备 系咩？我唔 好啦，最尾个设备系附近要有便利店， 哦， 即系假设啱啱提嗰啲乜鬼薯片啊。乜鬼饼啊！你嗰啲系唔够你饱肚，你真系夜晚要整个丁饭啦。 咁你 附近有个便利店就 fit 啦。 系呢、這个最饱肚啦，当然 系啦。 系冇啊，呢啲唔系重点，我觉得。我直接要 好啦，重点，我哋要入重点啦。 个气郁去自修室嗰度啊。 嗱，呢个系我而家即系啱啱提嗰啲，系我而家真系入去自修室做嘢嘅一个 tips 啦。 嗯， 好啦 ，chase back 翻，即系翻翻去以前公开考试嘅年代啦。唔知道今日有冇 DSE 考生啊？ 系 去翻我。考公开试嘅年代，我去自修室系唔系温书嘅？ 你做咩？你 我系去识女仔嘅。 O、okay? K， 好嘅，好啦，坦白 你唔系睇女仔，你系识女仔，即系换言之，你系识到嘅。 我识到两个。 O、okay? K， 我想知道用咩方法？嗱，我只系停留咗喺睇女仔。 系你先啦，你渣啲系咪先？你得个睇字，你先 嗱，因为咧，我记得当年有一件非常之经典嘅事件，话说。好似系温紧 economics 嗰阵时， 系 咁我啊温紧无 经济科， 系啦，咁啊对面咧好近嘅啫，你伸只手系可以掂到大家， 系 嗰种距离。 香港嘅公共空间咁细， 大家明啊？如果唔系斌哥琴晚唔使去酒店啦，系咪先？ 系。 跟住有个女仔咧坐低咗喺我面前，咁我本身耷低咗头，咁但系咧我就闻到有一阵嗰啲 洗头水味， 系。 我而家俾你闻下， 唔使啦。 我寻晚去你屋企都冇洗头， 洗头水味，咁我就同埋你会感觉到一个女仔坐低，跟住我就。轻轻恶高头望，佢就 结果系我嚟啊！ 望咩啊？未见过我长头发男人啊？ 未见过麻甩佬留长头发啊？ 咁然后我望住佢嘅时候，因为佢已经耷低头喺度执紧啲 note 准备温书，我见到台面佢都系温 economics， 觉得啊有计倾啦。然后佢嘅头发啦，同埋望佢嘅衣着咧，系好苗条。 乜嘢有计倾咧？请问 同一科嘛？ 呢、這个好啦，咁假走音添。咁假设你真系谂住去同佢有计倾， 系。 你会如何用个 economic 去做嗰个 hook up line 啊？即系佢点可以做个开场白呢、 啊、咦，咁啱嘅，你又读经济啊？咦，呢、這个唔系嗰个故事重点，重点系咁我望住佢，咁啊好靓，系我心目中个 type 嚟嘅， 系 长头发、瘦嘅，着 有冇戴眼镜啊？ 冇，但系着连身短裙。 哎呀， 乜 economic？ 但系呢个天气都系三四月嘅时候就咁快着连身裙， 系 啊，短裙添，仲要 证明啊，呢个全球暖化问题几严重啊！ 严重啊！ 咁然后咁我望，即系我偷偷地望咗佢好多眼。 我想知佢对鞋系 唔记得啦。 哎呀， 系啦，我估应该系平底鞋嚟。 我觉得系要衬凉鞋系， 我唔知佢凉鞋定平底鞋。Anyway， 咁我一路望啦，我都唔敢讲嗰句。咦，你又读经济啊？真系太渣啦，亦都冇递纸仔。於是乎，咁我就淨係停留喺望个阶段。后屘去到晏少少，当我行出去个自修室门口呢，突然之间有一个另一个女仔， 係 再后生啲，都係长头发咁样，就同我有个眼神嘅交流。然之后呢，我认得佢，佢原来係我一个小， 即就係啱啱嗰个女孩子， 另外一个嚟， 另外一个 係一个小学同学嘅阿妹。咁打完招呼之后，我就见到头先喺度夹紧个女仔咧，企喺佢隔篱。原来嗰个系佢家姐，亦即系我小学嘅同学。 哦，即系你靠佢阿妹嚟认得翻佢。 等下先，佢系咪分别好大先？都几噶，都靓咗好多。于是乎，我先发现原来一路望紧嗰个就系我识咗好多年嘅小学同学，而我唔知道佢而家原来已经变成咁啦。 OK， 好啦，个问题在于即系个分别啊，我觉得好啦，我嗰啲古仔有机会再分享啦、 啊。 我要追你嗰啲系啦。好啦，个分别咧，我觉得系在于你有冇跨出个第一步啊？即好似旧两年前啊嘅主题曲啊， 嗯、 踏出梦想嘅 第一 步系啦、嗯。你有冇踏出第一步？即例如你已经知道你认识佢噶嘛？咁、 嗯、 你可能可以唔使再用呢个好把鬼嘅，咦？你又系读经济，唔使呢啲咁把鬼啊？可以整翻句， 喂，好耐冇见喎。 系啦，又或者，咦？你系唔系阿边个边个咧？你系咪嚟自边间小学咧？你有冇谂过咁做咧？ 我冇啊，因为佢哋嗰班女仔咧，起码有三四个。 而且佢哋倾得好兴起。因为那个阿妹咧，佢系冇参与讨论，所以佢有时间同我有眼神接触。 系， 咁我二一系好难敌四嘅。 你觉得你四娘教子 系啦？你觉得嗰四个女仔你一个人应付唔到啊？正所谓。我个人啊，得一把口，系咪先？点对付四个女仔咧？系咪？ 我哋平时都要两个先对付得掂一个 女嘉宾啦。今日装啲鱼都差少少搞唔掂啦，你谂下。所以你系会觉得你融入唔到落去啊？所以我 佢冇单拖添，即系佢冇，我赚啲。即系佢冇独自即系单独出现嘅时候咩？ 翻自修室嗰阵啦， 系咯， 系啦，咁所以咧，嗱喺嗰个环境相应咗之后咧，我同佢有点头，点完头之后我就去厕所，就谂咗好耐，我究竟翻去应该要点样做咧？因为佢坐我对面啊嘛，都系， 系 我翻到去系唔敢同佢讲嘢啦。 OK， 好啦，咁你呢度唔敢面对面同佢对话，咁但话晒都系你嘅小学同学啊，咁你应该知道佢嘅名字噶嘛，即系例如你知道佢叫彭永仪或者叫做燕庆， 我知啊， 系啦。咁你有冇尝试嗱？喺你嗰个年代，即系你应该零八年系咪啊？零七年， A level 啊 ，A level 即系 零八零九啊，系啦，零八零九 咁应该已经有呢个嘅 Facebook 啦。 系啊， 你有冇尝试翻去 search 翻咧？ 嗰阵时啊，好似我嗰阵时唔好玩 social media， 嗰阵时啱啱兴起啫。但系因为我好肯定嗰个一定系我小学同学，因为啲轮廓各样嘢咧系似佢。 唔系啊，所以我咪话你确定佢系你嘅小学同学，你就应该去翻去 Facebook 嗰度 search 佢嘅名， 追尋一下， 然后就可能 message 佢，问佢 系 咦你系咪最近读紧 econ 啊？ 冇啊，我读大学， 呢个就系个分别咯， 未兴啊嘛嗰阵时。 呢、這个就系分别啦。我后尾系即我喺自修室嘅时候咧，系试过揾人哋嘅 Facebook 出嚟，然后 message 佢 喺现场揾啊， 喺咪翻到屋企，翻到屋企就揾佢个 Facebook 出嚟，然后 message 佢，然后问一啲功课上嘅题目。 哦，即系唔识做啦，要有功课辅导员啦。 系啦，咁佢就教我，咁啊熟落咗，咁啊有啲偈倾下咁样啦。 有冇一齐咧？ 冇嘅。唔系冇一齐系好后话，我起码攞咗电话，有倾到偈，只不过后屘咧就有啲事情，大家冇一齐啫。只可能 turn out 可能即系沟通完之后唔夹冇一齐 嘅， 系啦。但系系咯，起码就系争过一步咯。所以我哋经常喺度呼吁大家， 系立下定决心，持之以恒，踏出梦想嘅第一步。 点解男人硬系唔肯讲自己嘅心事呢？ 没有歌，怎敢说心事？受了伤，始终怕别人知。你的悲吧。 咁究竟又有边一首歌可以代表到你呢？ 从一瞬那首歌，是唱的他自己。 男人歌 KTV， 今朝早咧为一班 DSE 同学仔打气读点唱，令我都有谂翻自己考公开试嗰阵嘅日子啊！嗰阵时咧都花好多时间喺自修室噶，除咗谂点样搭讪同埋及下啲女仔之外。其他时间我都系攞嚟温书噶啦，自修室咁静温书咧就本为好事嚟嘅，但系唔知道有冇人同我一样，温书嘅时候要静得嚟，又唔可以太静，因为静到极致嘅时候，反而个耳仔会有啲嗡嗡声，甚至个头咧会阴住痛嗰种啊！我知系好麻烦，系好矛盾，但起码我知道自己想点啊，所以为咗做到静得嚟，唔好太静。我就选择一路听歌一路温，呢样我都相信而家好多 DSE 嘅同学仔都会咁做啊！其实你哋好幸福噶啦，如果当年已经有《我是你的后援会》呢个节目嘅话，我肯定啊边温边听。咁究竟我当年系听住咩歌嚟温书嘅呢？我包你估唔到。嗱，我俾三秒你谂下啦，一、二、三，唔系广东歌。不是 EDM， 而是交响曲，即是我们香港电台第四台会听到的那些。那时候有一张专辑呢，我温书的时候是长 loop 的，就是交响情人梦的原声大碟了。要静有静，要激昂有激昂，最重要的是没有人唱的嘛。 所以今日我就揀咗呢张专辑里面其中一首歌，等你如果要做嘢呀、溫书嘅时候要听呢，不妨试下。呢一首歌如果係计电视版嘅话，应该係第五集 S 乐团表演嘅。嗰陣时即係野田妹穿晒衫做吉祥物吹口风琴呢，跟住佢乐团嗰啲人又企晒起身啦，又揈个大提琴啦，又举起个小提琴拉嘅呢一首歌蓝色狂想曲。係咪估唔到我咁典雅呢？ 好嘢！第一集我是你的后援会，整首交响曲嚟，我已经谂到我哋下一个目标啦。 够唔够响啊？ 我哋下一个目标啊， 系 就系去四台嗰度做啊，文化界入手啊！ 话晒我哋，我是你的后援会都系一个富教育意义同埋有文化嘅节目啊！ 嗱，我有两个古仔嘅，即系提起呢个交响曲， 系。 我有 friend 咧系听住交响曲做嘢嘅， 我 都系嘅。 你小心啲啊！你唔好弹咗嗰啲字出嚟啊！ 系啊， 我见你啱啱嗰下， 系啦，我接咗一下，系啦。我系例如可能睇一啲动画嘅 OST， 即系佢哋嘅 original soundtrack， 系啦。你其中一个就系《钢之炼金术师》，佢都有啲交响曲嘅 feel 嘅。咁另外一个系咩呢？就系、是、我自己嘅。我嗰阵时唔系，我嗰阵时都真系听四台嘅。 哦， 点解咧？啲人咪话咧，如果你想操英文咧，咁你要听啲英文台 嘢嘛。 咁但系英文台嗰啲太难啊嘛。咁结果咪转咗去听四台咯。有时四台都会用几句英文噶嘛。 系咩？ 系啊。 You are listening to Radio 4。 系啊 ，This is Beethoven。 系咪咁读噶，大佬？ 贝多芬系啱嘅， 你读到好似中文咁样。 贝多芬啊嘛， 贝多芬， 贝多芬咯。 贝多芬系三个中文字嚟嘅、 啊，多巴胺、多巴胺、 阿斯匹林、 阿斯匹林、阿斯匹林、阿斯诺、阿斯诺、 阿斯诺啊，大佬， 车路士、车路士、 车路士。啲人会唔会下个礼拜唔听啊？ 你要提一下你呢个你系有剪辑过嘅， 系啦，因为呢一只歌咧，好似你啱啱咁讲，真系嗰啲原声大碟，就系呢一个《交响情人梦》。嗰时我咪好中意睇呢套日剧， 系 跟住我系睇到喊啊！嗰阵时咁，所以 睇到喊添。 你睇《阴阳佬》睇到喊咯，咁多嘢。 咁 所以咧，我就揾咗个原声大碟嗰阵时买咗。咁但系呢一只本身咧系有15分钟嘅，我将佢剪到啱啱得翻两三分钟。 好嘢！ 哇！ 我哋下次试下播晒14分钟。 系， 但留意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所以我成日都话我迟啲年纪大啲，我好想去嗰边做噶。诶、一只歌播成， 我想去五台做空中结缘嘅、即系个佛学会嘅节目嚟噶，我有听噶， 系嘛？ 佢会介绍一啲佛经啊，或者啲小故事噶。 哇！我哋几有抱负啊！我哋个人， 啲老板问你嘅 career path 系点啊？ 我想睇交响乐个名带， 系啦，我想做空中结缘。 希望啲人听到呢度，下个礼拜二至四仲会听啦。 系啦，好啦，咁我哋要公布下星期嘅嘉宾啊！好啦，嚟啦。 你觉得一份人点呢？ 非常之可靠而又踏实嘅男人嚟嘅，因为咧佢会有个专属电话线啦，然后又考虑到你生活上有啲咩实质嘅需要。 Hello， 我系陈海泳 Jace，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胜，就记得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踏实稳重，形容得非常之好。 面你啫嘛， 其实应该睇咗我嘅体重之后有咁嘅意见， 太稳重了。 好啦，波性又系点咧 ？Jace， 你觉得波性份人点咧？ 波性系一个有趣嘅人嚟嘅，非常之搞笑同埋唔实际嘅，但系好嘢嚟嘅。 Hello， 我是陈海泳 Jace，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性，就记得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他那下笑是心虚的嘛， 我告诉你，我学习一个成语四个字，以笑遮丑。他讲到那个位置都不知道继续怎样赞下去。 你觉得人怎样呢？ 是一个虚的人，非常之搞笑和不实际的，但是好东西来的。 看他笑了。 系啦，Jace 系今年嘅女新人啦，陈海泳嘅，咁啊，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两点到四点，我哋嘅嘉宾就会由佢出现啦。 系啦，大家多多支持， 系 我哋系我是你的后援会。